乘坐了一站路之后，这小吕啊准备下车，还不忘嘱咐我们随行的记者说发照片给他。 记者大概使的是单反、啊、 估计是。然后他下车之前还大喊了一声说谢谢师傅了，嘿、 嗯、 结果你知道怎么着，这一兴奋差点就忘了刷那个下车的卡， 亏大发了。 我估计人家也是补刷了 啊。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这末班车继续往前的时候，在湾子站又上来了一名男乘客、 嗯、 从此呢这最后一班车啊就没其他的客人了。那这末班车呢就还真的挺像夜幕下孤独的老人的哈， 65岁了， 嗯，可不是嘛，年纪挺大的了。这韩师傅就说他在340路工作了10多年，也没少开末班车，基本上、啊、说晚上都是挺冷清的。 嗯， 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白天也不少人过来拍照。 嗯， 那其实韩师傅也介绍了说，相比这个最后的冷清，340路其实之前也挺辉煌的。比如说有一个63岁的范渊先生， 嗯， 他是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公职于这个北京铁路局的丰台机务段。340路呢基本上就是每天上班的主要交通工具了。他说、啊、这个340路是我们铁路职工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哦，真的吗？ 嗯，这范渊还说啊，说在丰台镇有很多铁路单位，对于很多住在原来宣武区的铁路职工来说，这340路、啊、是唯一选择。所以啊，这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多的公交线路，那这趟车就几乎成了班车了。满车的人基本上都穿着这个铁路制服，不少这个抱孩子上班的女职工啊，还有这个人满为患的这个铁路职工啊，反正都是坐这个340路上班的。因为这个发车线路啊，发车密度啊比较高，所以这340路留给范先生的印象还挺不错的。 嗯， 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个车呀，很少有那种苦等不来的情况。 哎，这个还不错了。其实我觉得哈，北京的这些公共汽车哈，你可能不熟悉，像咱们单位门口大一路， 哎，我坐过、 啊、坐过吧 过。 这个北京的所有的公共汽车里边，唯独一路叫大一路，你没听说过大340路的。 哦，这倒是。 对吧？ 哎，为什么呢？ 这因为一嘛，老大。 哦、 啊、 就老大哥。 过去呢，北京的车，你比如说一路啊、五路啊，这些车呢基本上都在城里边跑。像刚才你说那个三字打头的啊、 嗯、 340的基本都是去郊区的。 嗯。 啊，你看比如我常坐345路去昌平的、 嗯、 对吧、 嗯、 这都是去郊区的。 嗯。 过去呢还有200打头的公交车。 哦。 201202你坐过吗？ 没坐过。 那都是夜班车。啊，白天一般不出来。 哦， 现在也 晚上我不出去跑去。 是是是，也改名了、 嗯。 所以你知道这个北京城啊，只有生活过了，才会知道它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嗯。 然后能慢慢熟悉这座城市，当然了，从语言上熟悉呢，也能够熟悉它更多的历史。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北京的一些土话啊，您可以跟我们来聊聊。膨胀的宇宙说，我们家从1964年打天津迁到北京。 哦。 对老北京土话已经是相当熟悉了，唯独。举起还不怎么明白、 哎、这我知道呀。 举起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特仗义的意思，特敞亮，是这意思、啊、 你用了个方言解释了个方言，你知道吗？ 啊，什么哪个是方言啊？ 敞亮啊。 敞亮是方言吗？ 就是这个词儿，一般我们不用形容人的这个气质性格什么的。 哦这倒是、 啊、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挺约定俗成，全国人民都听得懂吧。 我觉得 就我就觉得我是一特敞亮的人。听得懂吗？ 解释举起这个词儿，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词儿可以代替它。 啥？ 团结。 团结。哦 啊， 团结就是力量。 嗨， 所以举起 就是有理有面，对吧？ 哦， 这个做事情呢得讲团结，有爱，仗义，就跟你那意思差不太多、 哦、 啊。还有很多朋友帮你解释界饼是什么意思的。 哦，啥意思 啊？这个像好人马大姐啊、 嗯、 还有渔人老宋啊，都跟你解释就是邻居的意思。 哦，隔壁、 啊、隔壁。哎，这个邻居解释的不大准确，就是他还不光是邻居、 哦、 你比如说之前你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哦、对吧、 哦、 你说我是住友谊商店呢还是住赛特呢，都可能称这位邻居、 哦、那你说咱俩现在坐旁边这我能说是界饼吗、 嗯、 不能吧。 你可以说呀。 啊，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啊，反正有很多的用法都是约定俗成的。 哦，明白了。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的方言。 哎，还有人问了、 啊、 说您得着 啊， 这是问问我知道什么意思吗？我猜的这您得着应该就是您好好待着，或者是您您歇着 啊， 大概就是这意思吧。 你可以回家再把话剧这个茶馆再看一遍 啊，这 里 边 有 您得着， 有这句台词类似。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那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 你这样，

来，那个张耀辉说扫听一下徐冉， 嗯， 是这两个字吗？ 哪两个字儿？ 徐徐到来，冉冉升起。 嗯，这不是说方言吗？ 啊， 改说名了。 不，他扫听一下也是北京方言。 哦，扫听就是打听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打听一下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啊，这个在大红门路路边的便道上，前几天突然出现了一个金属的大箱子。 嗯， 这箱子这个地儿实在是刚好设在盲道上。 哇，这可不应该。 对吧？把盲道的路全给挡了。由于金属箱上也没有任何标志，附近的居民也不知道，肯定不是个人家的呀，这一看就是哪个单位的呀。居民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的把它移走，把这盲道给腾出来。在南三环外的大红门路边看到了这个金属箱啊，它在路西侧的便道上正好挡住了盲道。 嗯， 从外观上看啊，这个金属箱很像一个配电箱，但是四周呢都是白色的漆面，没任何的名称或者是电话，连个标志都没有。 哦， 除了被贴上了粗房的小广告之外啊，金属箱的四周没有任何文字和图示。你说这个手也够快的， 可不嘛。 记者问问周边的一些居民和商户，他们都说这配电箱最近这才设立的。市民夏先生就说，大约一个月之前从这儿走还没这个金属箱呢。 嗯， 这个金属箱很有可能是通讯基站，这也是怀疑哈， 什么都不知道啊。 哎，但是由于金属箱和旁边的电线杆上都没文字标志，也没办法向相关单位这个反映。 是，你说这找谁呀？ 这不是昨天晚上下了点小雪吗？ 嗯， 盲道上也有了积雪，更、 哎、这个多危险、 啊！对啊，有点结冰。你说走在路上，万一要是有一些湿滑，摔一下，这玩意儿太危险了。 是， 如果要是一位盲人朋友走在盲道上，你说这样被挡住了，他也很容易受伤， 细思恐极。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有关部门赶紧把这个大铁柜子啊，金属箱赶紧挪走，是吧？ 嗯，您别随意占地儿啊。 嗯，那是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各种各样的方言哈、啊，这个有些方言我觉得，像 Seven 说， 嗯， 别跟我这儿立个愣， 就是你别跟我这儿 说了一些这个 没什么用的，然后 对对对对， 类似于废话呀之类的吧， 这一看就是心情不好哈、啊。还有这个、 嗯、别跟我这儿立个愣 啊，这有一个什么朱亮哥说幺蛾子。 幺蛾子， 你懂吧？ 这个我还真知道。我觉得我从小好像也这么说， 对吧？你又出幺蛾子了吧？ 嗯，我没有啊。 啊 别给我下套。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各种各样的一些方言哈、 嗯， 其实有些是老话，有些呢现在还有很多人说，但是还有很多的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对吧？ 嗯、 哎呀，什么请好吧您。 啊，这个也是， 是吧、 嗯？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的方言，但是 我觉得 啊， 大家对于北京话，你说一想起来哈、 啊， 就像我这种外地来的孩子，可能一反应就是、 嗯、 麻的您吃了吗您 啊，对啊， 是吧？ 挺客气的， 这是最典型的， 对，特局气，听着特别温暖， 是吧？ 啊，对啊，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对于北京的方言的理解，大家应该更了解更多一些。 嗯， 啊，这个不光是我们经常听的那些不太好听的词儿，还有一些更多好听的词儿，是我们这个城市特别厚重、特别局气、特别有文化的一点，是吧？ 嗯、我就特别喜欢听北京话，我觉得特亲切。 行吧，有机会常跟你说。 好嘞，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嗯、我是徐冉， 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拜拜。 啊，这就完了。 啊，还有呢！ 接下来就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2015，明儿见。 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的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汇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